挡不了我的泪水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。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，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，心碎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心碎。 刚听到的作品来自阿桑，叫做温柔的慈悲。如果当时走的是一个亲人，我们也许会放肆的嚎啕大哭，如果走的是一个朋友，我们也许会翻看以前所有的记录。而阿桑的离去呢，我觉得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或许多听一听他的老歌，听一听他的声音。继续带你分享到这首曲目，来自本多露露，叫做美丽心情。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，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年深邃的风景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，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，也只有被浮浮为长夜流过泪的心，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，让他曾经有一个人给过完完整整的爱情。那曾经爱着他的心情，有一故事

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 星座问今天女人的话题， 射手座。闪电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我。 谁钟情的跟随，出其量当个侍卫，脚下踩着玫瑰，汇集一个吻的安慰。可怜像前奏的音乐，叫人们怎么沉眠，不知名的香水，全世界的鬼魅， 高度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像破碎，乱到一般的美，捍卫你的 大声的唱，就让声音传递到远方。